特是否已经失效的时候说不是，强调政策根本没有改变。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总统重申了这个政策以及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拜登昨天被问到若果北京武力攻台，美国会否军事防卫台湾的时候回应说会，但白宫其后重申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在北京，外交部昨天对拜登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400米；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44点，跌325点，总成交61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0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11241点，跌206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34，跌2.8。腾讯控股341蚊，跌5.8。比亚迪股份256.4，跌14蚊。美团160.8，跌6.9；长城汽车12.7，升8.8；京东集团205蚊，跌7.8，系跌7.8；阿里巴巴84.05，跌1.05；吉利汽车14.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70.02，跌1.04；南方恒生科技4.03，跌9.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864，瑞士法郎8.123，澳元5.56，加元6.129，新西兰元5.05，欧元8.371。每百日元对港元6.1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2点，跌219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7美元，卖出1856.2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返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就是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的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你哋堂堂。 唔关事噶，唔关事噶，我揿咗佢三秒之后先出声，唔关你哋见到噶， 我见到，唔系你问题，系佢问题， 唔关事噶，系啊，所有 dead air 都唔关事。 唔准推卸责任噶，而家呢个时间。 我咩推卸责任啊？我讲翻原因啊。不过近排网上咧都有一个咧，即系责任上嘅问题咧，就啦，即系炒到热烘烘啊，就系、是、关于旺角一个大型商场嘅， 系、里边咧有间咧潮流嘅玩具店啦，可以咁讲， 好多 figure 噶啦， 好多 figure 嘅。咁、最近咧就系周末嘅时候咧就摆咗个咧。好巨型嘅 1.8 米高，即係一個人咁高嘅一個天使得得 B 嘅公嘅 figure 喺度啦。咁就有個小朋友咧，就話佢整冧咗、整爛咗啦。咁呢件事件咧，導致到咧，哇，全城熱話，因為整冧咗呢件事嘅時間咧，個職員即刻同個家長講：哦，你個仔頭先咧踢過佢啊，所以而家冧咗啦。咁講，咁令到個家長即刻覺得：哎，我仔有問題啦，就去碌咗卡，就俾咗錢解決件事。 嗱系烂咗啦，嗰、那个得一边， 系成个身首异处咗， 咁得意噶， 直情喺个僆仔面前，砰砰跌咗落地下，碎晒咁样，咁个僆仔已经呆咗啦，咁啊家长即刻就即系觉得个职员都咁讲咯，咁肯定自己小朋友问题啦，咁去解决咗问题就俾钱就算数啦，解决咗佢， 碌卡 系， 谁不知过咗一日之后咧，发觉点解网上边疯传紧呢条片咧？个闭路电视影到，原来唔系个小朋友踢冧咗， 点解会有条闭路电视嘅？ 咁唔知边度嚟啦？ 可能隔篱铺头啊， 隔篱铺头 系啊，咁然之后就见。原来个小朋友咧系可能挨咗落去，佢都未挨实，总之见到个僆仔系啱啱行埋去，掂一掂到，然之后成个就跌咗落地啦。 嗱，要讲句公道说话咧，作为一个正义朋友咧，嗰条片咧系快速嘅，即系教咗快毛嘅，咁所以咧系见到个小朋友短时间就挨咗半身落去嗰个公仔度啦，咁啊迅速就冧咗啦，咁佢都知错噶啦，我见佢 好惊噶， 迅速好惊噶啦， 想执翻个公仔噶， 系执唔到啊，太大个啦。 咁而家咧有个即系网上面大家咧都。议论纷纷当中系咩呢、就首先就系、个家长系咪要赔钱呢 系 第一件事啦。另一个咁究竟个店方系咪有责任呢点解你咁贵嘅嘢？因为嗰成都几万蚊噶嘛，那个公仔成五六万咁。咁点解你唔围住佢话俾人听呢个好危险啊？你唔好埋去啊！ 佢有个牌嘅，佢个牌话如果你整烂咗要赔钱。 个牌啊， 个牌， 你个牌行过唔见到 的？手掌咁大左右啦，个牌。 咁但系摆喺一个咁多人流嘅地方，其实真系迟早冧嘅啫。你应该摆翻一个好啲嘅地方，同埋挨墙嘛。做人最紧要有咩啊？有靠山，系啦，挨住墙咪唔会冧咯。 系啦，咁呢个嘅大家嘅讨论点，除咗即系话呢个店家系咪有责任，即系佢摆放得唔好。之外，另外一个咧就系、究竟小朋友即系佢咁样整跌咗，家长使唔使赔啦？因为有一啲嘅律师佢都出嚟讲，就话即系十岁嘅小朋友，即系如果即系一啲毁坏咗一啲物品嘅时候，其实家长系有机会唔需要赔偿嘅， 未必有刑责嘅。 系啦，未必有刑责嘅，咁啊民事就另外啦。 系、但系对于家长嗰边咧，佢其实赔咗钱都好似解决咗件事啦。 嗯、 但系而家咧，家长方面咧觉得好内疚，就是、觉得因为个店方个职员就话你个仔踢过佢，然之后。而家冧咗，咁佢就觉得连贯就系、是，即系我个仔整烂佢啦，系咪先？ 所以就闹咗个仔一餐噶啦。 嗱，佢冇讲到有冇闹，但系见到个仔咧就好内疚，直情佢话呢两日咧个小朋友都不停问，点解公仔会烂嘅？点解公仔会烂咗？ 即系其实个小朋友冇乜点做错嘢，即系可能系掂一掂，揩一揩，就公仔就砰砰咁跌咗落去啦。咁啊，店员咧就将件事夸大啦，就话佢系踢咗个公仔。 系啦，咁究竟之前有冇踢过啊？或者点样踢过 咧？系啦，冇唔知嘅。 冇影过条片。 之前冇踢过，冇冧，真系唔关事啦。就算有都。系嘛？ 系咪咧？ 嗱，我哋唔可以睇我哋冇睇到嘅情况下，喺现场就唔好讲啦。 就净系见到佢挨住咗，一挨咧就冧咗啦。咁而家嘅情况，咁究竟个责任谁属咧？同埋嗰个应该点样去分咧？真系唔识咯。 系啦，作为一个未有小朋友嘅即系女士嚟讲， 嘅家长 系 嘅家长 系啦，我自己咧就觉得双方都有责任嘅，唔可以净系话店家即系佢冇去做好个即系防护嘅物品啦。因为我都见啊，唔知系真定假啦，因为佢都话个店家都有讲到，其实。系二一年嘅十一月，其实就已经摆咗喺嗰个位置度噶啦，咁啊 keep 住一路落嚟咧， 即系旧年啫嘛， 系啦，即系都摆咗六个月啦，都冇试过有人即系因为咁样而整烂佢啦。嗱，佢声称呢个佢单方面讲，我哋唔知啦。咁但系如果呢个情况下嘅话，咁疏忽系梗有噶啦。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佢咁贵嘅嘢冇围住佢，但系就唔代表。家長或者小朋友係 100% 冇錯，唔小心整爛嘢係唔需要道歉或者唔需要有後果嘅。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啦。 但係咧，亦都我見到琴日即刻開始瘋傳，大家即係你都話二一年開始擺到啦，咁大家即刻就睇翻 揾相啦，好 多人都有去影個相啊嘛。喂，但係你之前咧個公仔咧，明明就擺咗喺咧一個咧。中间位置，系摆门口啊，应该个位系只门口嚟嘅， 靠墙嘅， 仲有个大围栏围住咗佢，即系唔好行埋去嘅。 咁點解突然之間而家又要搬咗落去個地下度，又要擺到咁冇圍欄？ 你有冇諗起龍門客棧啊？ 点啊？ 龙门客栈，你唔知龙门客栈系咩嚟噶？ 我唔知道啊， 好似有少少屈屈地咁样咯，系咪啊？ 嗱，跟住咧就再有啲咧，系佢隔篱铺嗰啲人咧就话咧，哎呀，都唔系第一次噶咯，几次噶咯，师哥咁讲。 因为嗰个人流真系太多，但系其实即系佢哋听闻，佢哋话即系试过三一四次。 系啊，有人就即刻咁讲就话，哇，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呢类型嘅事件。 嗱，呢啲都系即系网上传闻，系啦， 听头说咁讲， 冇一个正式嘅即系说法嘅。 但系呢件事咧，令我谂起我细个咧都出现过同一个情况嘅，就系我喺嗰阵时喺内地啦，即系去桂林咁嘅咧。咁你去到啲郊外啊，嗰啲叫做咩？总之佢人哋游览嘅地方啦，观光地方啦，咁啊，佢就摆咗好多嗰啲咧，遮喺度卖嘅。咁嗰时咧就摆嗰啲纸扎遮嗰啲，嗰啲叫咩？ 油纸遮， 油纸遮。咁我咧细个嗰时觉得，哇，油纸遮好靓，因为你知细个食嗰啲咁样嘅遮喱仔，咪上面有摆油纸遮。咁你咪跟住佢开咯。咁你开嗰时候，哦，点解棘住开唔到咧？咁你梗系再用力开一开，一开，咁就裂开咗咯。咁妈咪就即刻望咗，我都系打开把遮，我唔会知道烂噶嘛，系咪先？咁然之后个店方，哦，你整烂个把遮啊，赔钱啊，赔钱啊，赔钱啊！ 你几多钱啊？ 我唔记得咗啦，嗰阵时。咁你去到呢啲叫做观光地方，几十蚊啦，当。 系。 咁阿妈就即刻，好啊，我赔。赔完之后喺佢面前，擦撕烂晒成把遮。 好有型啊，你阿妈差啲 angel。 因为就话啦，你摆翻烂嘅遮喺度，你然之后俾啲人去打开佢，咁你即 系 其实有少少老屈啦。 少少系啊，呢个 咁你摆到明系老屈啦，你冇理由你摆翻遮喺度，你咁样开唔到嘅时候，个小任何人你都会觉得我开唔到，开大力少少。 有少少系又系有少服咯，呢个吓。 系啊，咁所以我咪觉得有时呢样嘢对于小朋友嚟讲，我真系唔会知噶嗰阵时，我打开把遮。 不过无论个形态系点样都好咧，其实对小朋友真系造成伤害啊，真。因为小朋友咁细个咧，佢唔明噶嘛，佢唔似我哋成长嗰个年代，因为我哋成长嗰个年代咧，譬如出街玩啫，街童咁样噶嘛。咁整爛啲嘢咧，又唔知 點啊！ 鬥快跑走，咁你嗱咁又 唔啱嘅。 你諗下，嗰、那個傷害對我幾大？我嗰陣時幾歲？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啊！ 所以你嘅人咁樣咯， 我以後唔敢掂人哋啲嘢啦。 係啊，終於明白你嘅童年嘅一個 陰影啊！ 我唔會再怪你噶啦，超 B。 唔好夠掂嘢，好驚啊！掂就爛啊！ 接納你啊！喂，今日啊，禮拜二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陪住你食晏啊！ 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有少少阴阴天啦，就简直即系咧有翻啲情绪，有翻啲感觉嘅歌，咁啊又系我嘅挚爱啊 ，Danny Chan 陈百强嘅呢一首《迷失中有着你》。 《迷失中有着你》咧就系陈百强啦，就系、是、收录喺专辑啊《凝望》当中。 凝望系啊系啊系啊， 86年嘅时候咧发行嘅作品嚟噃。 系啊，因为86年嘅时候咧，即系陈百强就喺呢一个华纳满约咁啊转过呢个 EMI 啦，呢一只咧《凝望》就系当时 EMI 首张为陈百强推出嘅专辑嚟嘅，当时都好抌本噶， 系咪啊？好落本落去咁样，同埋我中意咧，即系迷失中有着你呢一个感觉咧，系好啱 feel 啊！即系咧，以前咧有好多时遇到一啲挫折啊、困难咁样啦，即系边有一个人傍住啊，有个人了解你啊，同埋有个人同俾你倾诉，你讲俾佢听。讲两句咧，佢已经明白你噶啦，即系好正嘅呢个感觉。 系呢首歌咧，作曲咧就系力锋啦，填词方面咧就系林敏聪嘅作品嚟噶噃。 系啊，迷失中咧，即系成日都会有遇到噶啦，特别系啲工作或者学业上面咧。但系咧，有啲良师益友可以帮一帮你嘅话咧，你好快就可以走出嗰个迷雾里边。 系啊，同埋咧，我谂即系成长嘅阶段咧，即系每个无论年轻人又好，男男女女都好啦，都系会有迷失嘅阶段嘅。你喺去咗一个牛角尖咧，咁转咗埋去咧，你翻唔到出嚟。 系 啊，同埋啲朋友咧系越大越迷失添啊，因为你越大嘅时候咧，究竟我咁样做啱唔啱咧？咁讲，你 可能佢都冇问自己啱唔啱啊，佢当咗自己啱啊。 系啊， 不停转落去嗰个窿嗰度转，翻唔到转头啦。 咁不过呢只歌咧都系有一个正面嘅信息嘅，就系咧点迷失都好，好彩有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嘛， 哎呀好 sweet 啊， 同我哋一齐度过每一个晏昼啊 ，Danny Chan 陈百强。 当一切停下来，当一切停顿。我却会留在那方，迷失的我停下来，闭起眼呆坐，痴痴的凝望远海，未来岁月它将不变地过，过去我便干，岁月期期过，尽帮帮找失却的心，在人海，在世间，能可有着你，互诉每个心伤悲，一起怀念，一起想他朝会否改变，在世间。能依靠着你，同行寻觅趣味，是我庆幸我迷失中有着你。岁月它将不变地过，过去我便干，岁月期期过，将帮帮找失却的心，在人海，在世间，能可有着你，互诉每个心伤悲，一起怀念，一起 想他朝会否改变，在世间能依靠着你同行寻觅趣味，自我庆幸我迷失中有着你，在世间能可有着你互诉每个心伤悲，一起怀念一起想他朝会否改变，在世间能依靠着你同行寻觅趣味，自我庆幸我迷失中有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等五名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同基金秘书，被票控违反社团条例，话他们没有在指定限时内为基金注册。案件上昼提堂，六人全部否认控罪，裁判官将案押后到八月审前复核，九月十九号审讯。控方透露，审讯将会有17名证人和呈交13文件，辩方就预告会就基金是否属于社团提出法律争议。五名信托人包括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学者许宝强和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全票控罪指五人及基金秘书施成威2019年7月16日到2021年10月30日期间，作为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的本地社团干事，没在指定限时内遵从社团条例的规定。廉署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将会在7月的三个周末向公众开放多项设施。开放日将在北角渣华道的廉署大楼举行，开放时间是7月9号、10号、17号、30号和31号。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或6点，市民将获安排以导赏形式参观多项廉署设施，包括录影会面室、列队应人室、枪械设备和互动游戏区等。会场导赏团约1小时45分钟，公众由即日起到6月6号可以透过廉署网站申领入场券，每名市民最多可以申请4张指定入场时间的入场券，如果申请数目超过限额，将采用电脑抽签派发。廉署将在6月下旬透过电邮通知各申请人和发送电子入场券，未能够成功申请者亦会接获通知。海关和消防署昨日下午在香园围边境管制站海关入境私家车检查大楼联合举行反恐情报及危害物质事故演习，有近100名消防署、海关和警务处人员参与。演习模拟海关人员在进行清关时，发现一辆跨境私家车的司机怀疑同恐怖活动有关，并从车内搜出怀疑危害物质。海关人员随即启动紧急应变计划，并即时通报消防处，亦将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线索通报跨部门反恐专责组跟进。消防处接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调派危害物质专队处理危害物质和进行洗消程序。当局说，今次演习提升海关和消防处前线人员处理反恐情报和危害物质事故的能力，并加强应对危急事件的协作和沟通。美日澳印领袖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宣布推出倡议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協助各國追蹤非法捕魚並監測其水域的其他活動。據美國政府說，這項名為印太海洋領域夥伴關係的倡議，四方成員將致力提供更快、更廣泛、更準確、接近實時的海上圖像，提高保護海洋、應對氣候和人道事件的能力，還可以跟蹤刻意隱藏行蹤的船隻，打擊潛在非法活動。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话，乌克兰危机是全球的问题，事件凸显国际秩序、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美国将同伙伴共同推动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话，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事件不应容许在印太地区发生。他说通过会议展示四国的团结，以及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34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67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10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11239点，跌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32，跌3毫；腾讯控股340.2，跌6.6；美团159.8，跌8蚊；比亚迪股份258蚊，跌12.4；长城汽车12.9，八升1.16。京东集团205.4，跌7.4；阿里巴巴84.05，跌咗1.05；吉利汽车14.4，升7.6；恒生中国企业70蚊，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02，跌咗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27.67，瑞士法郎0.967，加元1.281。人民幣6.668，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經平均指數26,790点，跌210点。港金報17,36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6美元，賣出1,85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噶。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啊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温思劳街。喺港岛区，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江乐道中啦。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泽福路一带就车多。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万公窝路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日日听风骚，人工越来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人之所以为人，究竟点解？ 荀子话：因为人有思维，能辨是非。 礼记话：因为人懂得礼仪。 现代科学家就话，因为我哋身上有一半都系 细菌。 人体菌群是同人类身体并存的一种微生物，数量比人的细胞还要多。到底这些菌是敌还是友呢？ 电视纪录片《细菌神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有机会暴露在病毒的空气啊，或者接触的情况之下呢，咁真係要打齊疫苗。咁市民可能就覺得打疫苗都可能係超級傳播者，或者打疫苗都冇辦法完全預防嗰個感染。但始終即係防重症同埋死亡呢、這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大家好，我是莫华伦。我的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音乐，它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表达自己，希望香港有更多的表演场地给一些有质素的音乐人发挥所长。星期一到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 罗敏庄、阿土、美电汉狂。 大家好，我是李爆光希望香港越嚟越好。诶、欸，不过有一个特别嘅消息同大家讲一讲 吓。系啊，因为嗱嚟紧咧5月30号就系第三阶段嘅疫苗通行证嘅实施啦。咁当中咧有一啲嘅指定处所就你要打三针或者有一啲康复嘅证明咧，你先可以入得去啦。咁、另外咧有一个新嘅更新咧，大家都要留意噶咯，就系、是、关于一啲即系医疗嘅设施啦。咁就为咗加强咧医院同埋公共嘅医疗设施对于新冠病毒嘅防疫屏障咧，咁嚟紧食卫局、卫生署同埋呢一个医管局辖下嘅主要以预约方式提供非紧急或者非急切医疗服务嘅指定医疗处所咧，就将会喺6月13号咧就实施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嘅安排嘅。 系啊，咁服务使用者咧，如果未能符合咧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嘅话咧，需要出示到访之前48小时里边嘅采样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咁如果访客咧，包括系照顾者嘅话咧，必须符合咧就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啊，不得以呢个检测代替嘅。 系啦，咁不过如果有一啲嘅市民，佢哋可能好突然或者好急需要用一啲，譬如急症室嘅服务。咁又点算呢？咁你唔需要担心，因为呢一个新嘅安排咧，就并不适用于提供紧急或者急切服务嘅诊所啊，或者偶发疾病嘅医疗处所，例如系急症室啦、普通科门诊诊所啦、母婴健康与长者健康中心等等嘅。 系啦，亦都唔适用于咧提供必需服务嘅医疗处所，例如一啲洗肾中心啊、日间化疗中心啊、老人科日间医院等等嘅。 系啦，咁如果即系譬如话听众们啊，想知道更加多关于究竟有边啲嘅即系诊所系喺个 list 嗰度咧，咁大家可以上翻去呢一个政府嘅网站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 我个夫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呢一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六合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屋企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到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美电康康，好人好事好心理。 每逢礼拜二都有好人好事好心理啊！遇到有啲咩开心嘢啊，其实可以系好少， 系 亦都可以系好大，亦都可以系中挺，亦都总之你遇到一啲开心嘢。因为其实我谂即系疫情影响啦，又或者而家经济就争啲，有好多朋友失业咁啦，好多人啲心情咧都可能系。爭少少啊，低落咗啊，係啊，甚至咧，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好負面啊，好掹整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人生咧，生活上面，你落一落街，你其實做好少嘢，買一買嘢，其實都會發現咧， 其实呢个世界可以好美好， 系啊，而家 可以好靓。 店主咧，佢都会诶、那个笑容啊，会多咗啊，即系希望话唔紧要噶，你买少少都得嘅 ，OK。即系以前可能有时觉得你唔买嘢就过住啦，唔好阻住我间铺头。而家唔会，而家感觉上就话冇所谓啦，大家咧你 OK 啦。 不嬲都唔会嘅，不过其实即系有啲就会系害群之马啦。 总有一啲铺头系会 即系你一碗粥就系噶啦，你落咗一粒老鼠屎落去，跌咗落去就系、是、会影响晒成个感觉啊。即系等于好多即系的士大佬咁样，我哋成日上广播度咧，都遇到好多好好嘅大佬，即系佢哋咧，即系譬如我哋又系嗰啲咧，即系我哋咩未知去边啊嘛，我哋揾紧啊，你慢慢揾啦，系啊，你嚟我慢慢嚟啊，系啊，你快揾完话俾我知啦，即系嗰啲全部都系有商有量噶，而唔系咧上广播唔多。 落车 落手啊！ 咪有好多都有好嘅咁样，我就其实又都好彩，因为可能我人咧成日笑骑骑啊，咁我都真系遇到好多好人嘅。咁我啱啱上个礼拜日就去咗呢一个新开嘅 roller 场，个 roller 场咧好正嘅，即系好多颜色啊，好靓，好多打卡位。咁我哋咧就啱啱就系阿 Angie 个女女生日啊，小豆，咁啊佢因为好多同学啊。好多小朋友啊、家長啊，咁就開個生日會啦。咁因為小朋友多一陣，又冇理由撩啲小朋友玩噶嘛。咁自己同第啲人喺度玩啦。咁因為嗰度太多打卡位，咁於是我就去咗一個咧，行埋去後面咧，好似有對翼嘅咁嘅位嘅地方，係影相打卡咁樣啦。咁我見到我啲 friend 喺度打，喺度影嘅相就，我話：，我隔離，我要咁啊，影咗大人餐，擾攘咗一輪之後咧，原來嗰度個打卡位咧係有個排隊位嘅，原來有啲人。喺度排緊隊，喺度諗住影㗎啦，點知我就喺度 jam 咗入去。咁我一見到即刻唔好意思啦，哎呀真係對唔住咁樣。咁嗰、那個先生又好好喎，話：，你玩得咁開心，玩陣先啦，係你哋影啦，我哋慢慢嚟都得㗎啦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即係幫佢整就即係整佢好啲秩序。唔好意思啊，咁你哋去玩啦，去點影相啦咁樣。同一個事情。又系出現我喺呢一個 Top Gun 嗰個首映嗰度，咁樣咧主辦單位咧擺一個電單車喺度啦。 哦，實好多人打卡啦。 個個開頭唔敢打，又話驚坐上去咧 整爛啊！ 咁講真，電單車唔坐上去做乜啫？咁樣，因為我已經問嗰個，我話可唔可以坐上去？盡量唔好啦。咁啊，掂住影啊，唔通？咁佢話係啊，掂住影啊，咁樣。咁點知咧？我掂完影之後咧，跟啲嗰啲總理啊、啲主席咧，仲要坐上去咁樣。咁於是佢就冇阻止佢哋，咁啊坐上去啦。咁有人坐開啦，就坐啦咁樣。咁啊有人影開咧，就影咯咁樣。咁我同啲 friend 一齊去嘛。我 friend 等咗好耐都影唔到嗰個電單車，因為太多人影啦，因為開始咗。於是咧，我亦都係做我嘅。啊！即係最耍家嘅本行就係維持啲劑，維持完之後咧，當時冇人嘅時候咧，就幫佢係咁狂影佢。 哎呀，好好啊你！ 即係有陣時係㗎，有陣時即係打卡位啊，或者影相位咧，我哋只係掛住自己影啊嘛。係 啊， 我哋唔知道原來側邊可能有人排隊，或者唔知道咧原來有第二啲人喺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有一個同理心，顧下人哋，唔好淨係自己影曬，俾翻啲時間人哋。 因為有陣時有啲打卡位咧，其實真係要排隊排好耐嘅，即係將心比己，你自己排咗咁耐，其實你都會等到。猛整同樣，其實其他人可能都等咗好耐，其實佢哋都好想影相嘅。咁啊，你影得差唔多，咁你快啲讓翻個位俾人哋啦。 同埋，我覺得同樣嘅情況，我哋大人就會去啲地方打卡位影相、po 相咁樣啦。原來喺啲公園咧，而家開翻曬啲公園啦。譬如啲千秋咧，咪其實都係好多小朋友好中意噶嘛。咁原來千秋每個千秋。都有個排隊位嘅，其實喺個千秋嘅後面，即係大家係咁樣排咁樣嘅。咁同埋咧，好多啲父母都係好好溝通嘅啦。就係、是、譬如你個仔玩緊嘅時候，佢玩多一陣嘅咋，兩分鐘之後到你啦咁樣。咁一啲第二啲人會話：係咪呢一度可以排隊玩千秋啊？即係大家會有商有量、啊。 我諗起以前打機嗰啲機鋪咧，咪通常都冇得排隊嘅嘛，大家都唔係即係你可能好逼啊，大家排唔到隊，大家就會擺一蚊喺個機度就排隊跟機咯。 你要擺一棟一蚊，一棟係啊！ 我以前我就覺得呢個已經係跟機個排隊嚟㗎 啦， 排隊嚟㗎啦，排隊嚟㗎。 但係唔係 physical， 即係唔係真係要企喺嗰個人後邊俾好大壓力佢？ 都要㗎，因為你唔企喺度嘅話咧，啲人攞咗你一蚊。隨時冇咗㗎喎。 但係嗰陣時候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嘅喺個機鋪嘅文化嚟㗎。 OK 啦呢個文化。 好嗱今個星期呢我遇到嘅一個好人好事呢就唔係身邊自己發生啦就係、是、我自己睇一啲嘅短片我經常都會睇一啲即係網上嘅短片去搵下靈感㗎嘛。今次呢一個呢我覺得係好得意嘅題材嚟㗎因為呢熟悉我嘅朋友都知道我好鍾意睇啲舊嘢啊歷史嘢啊 舊嘢啦，總之。 因為你嘅人都好陳舊啊。 即係我好中意睇啲即係古董嘢咁樣嘅。咁呢一位嘅即係呢個短片裏邊咧，就係一位嚟自紐約嘅男士。 嗯 係啦，嚟咗香港咧已經有30年㗎啦。咁佢九四九五年左右嚟香港啦，咁咧佢嚟到香港之後咧，一開始咧就係住喺即係啲中上環嘅地方嘅，首先咧就住喺啲即係比較新淨少少嘅 apartment 咁樣，咁佢就覺得咧硬係爭啲，即係佢覺得香港嘅味道咧就係啲舊建築啊，咁於是佢哋就搬咗去一啲唐樓度住，住住下佢發現，咦？正喎、哦，佢好中意呢一個即係唐樓，於是佢就發展咗唐樓保育呢一樣嘢啦。 咁犀利！ 係啊，嗱，佢咧自己就即係靠自己嘅能力咧，就買咗20多個嗰啲唐樓單位。 咁佢都好勁喎！ 係啦，佢都好勁，咁係唔係淨係一次過嘅？咁佢 係 啦，呢十幾廿年裏邊，咁佢係做咩咧？佢就係將嗰個唐樓咧保留翻佢原本嘅一啲即係特色啊，即係譬如話嗰啲咩水磨石嘅扶手樓梯啊， 屋企嗰啲咯， 係啦，或者格仔磚嗰啲地板啊， 係 啦，窗口咧佢都冇轉做嗰啲，而家咪好興係落地大玻璃啊嗰啲嘅。 佢用翻鋼， 係啦，舊時嗰啲窗框， 係 啦，佢好用心機去留翻呢啲嘅即係叫舊時嘅嘢啦，專登去揾一啲裝修師傅去幫手翻新，但係要留低呢啲嘢，仲要再喺外國咧就買咗一啲嘅即係襯翻呢個環境嘅一啲 decorate 嘅嘢咧， 啲家私裝飾物咁樣， 係啦，咁啊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咁佢裝修完之後啊，都係攞出去租俾人㗎啦，咁樣，咁但係佢呢一個本質係好啊，因為佢好中意呢一個文化，佢覺得其實香港靚嘅嘢唔淨止係高樓大廈，更加係一啲舊嘅嘢，佢有一種嘅韻味出咗嚟，就好似譬如話唔同嘅國家，其實我哋成日去旅行嘅時候都會去啲舊城區啊，住嗰啲百幾年嘅即係大宅裏邊啊，其實都係中意嗰種韻味，但係香港人可能即係比較住咗喺呢個地方咧，你會好忽略嗰一樣嘢，你會覺得我都係中意住新樓啦，我都係中意住方便，唔使行樓梯，有 lift 落地大玻璃咁好方便，但係就冇咗嗰一種嘅人情味。佢就話咧，唐樓俾到佢嘅咧就係一梯兩户，大家咧鄰居之間咧好近啊。同埋佢可以望落樓下，咦？見到樓下嗰間茶餐廳開門，然後同佢打招呼， 又落去食嘢， 然後落去食嘢，然後仲要了解曬嗰間鋪頭咧，佢有幾多個仔佢都知道嘅。咁呢一種嘅人情味就喺舊區嗰度會出現。咁我覺得呢一種由外地嚟嘅朋友仔，佢都咁當香港係自己嘅屋企，同埋保育呢一種即係叫做好無形嘅即係一種文化嘅特色，我覺得好值得讚賞嘅。 嗯， 係啊，即係有時候我覺得有人情味呢樣嘢咧，用錢都買唔到。即係尤其是即係聽成日都聽，哦，以前嘅人情味好好，即係以前你會願意咧將個小朋友話，隔離屋陳先生唔好意思啊，我今日咧 唔係你願意擺啊。是你擺咧，人哋願意照顧啊，唔係你願意擺。 你互相轉，因為而家你直情連隔離屋嗰個姓乜你都唔知，你直唔敢過去 招呼都未必會睇。 唔係，其實我諗都係自己嘅習慣嚟嘅啫，因為我都遇到好多好嘅鄰居，但我都遇到好多咧 唔好嘅鄰居。 即係你同佢打招呼，佢當冇嘢咁樣咧，即係 掂行掂過。 掂行掂過，我日日都見㗎，打招呼你都唔睬我，我唔睬我，跟住我係咪 lock 住佢對眼咯 ？lock 到佢望到我為止。早晨啊， 好大 压 力啊， 系啊，住我隔篱好大压力噶、啊。 今次咧，我嘅好人好事咧，我要真系要赞下、表扬下我个朋友。 嗯， 咁咧，因为佢朋友，即系我朋友啦，嗰、那个工人姐姐咧，都嚟咗香港一段时间啦。咁啊，咁唔好彩就因为嚟到嘅时间咧，就正正系疫情期间啊。咁疫情期间咧，咁因为你知啦，疫情期间你又唔敢，佢又自己都唔敢离开香港翻乡下。咁但系咧，其实佢哋都有放假嘅时间噶嘛。咁佢呢段時間裏面嚟講，都幾年冇放過假，咁佢就話：哎呀，姐姐，跟住之後見到佢都好掛住自己啲小朋友，因為啲小朋友都細啦。咁因為佢自己本身咧，我朋友都已經大緊肚啦，咁佢嚟緊又要生，咁佢就話：不如咁啦，姐姐，我照俾你而家呢個時間咧，即係趁而家疫情咧好翻少少咧，不如你快啲放假，我俾你放翻個零兩個月，你翻去你老家度探下自己啲小朋友，咁你之後咧就趁到我生之前，你先翻嚟香港啦咁樣。咁我就話，我即係作為朋友上。你咁夠膽啊！你竟然即系而家呢个时间， 系啊，因为出咗去好难翻入嚟， 你好难翻到嚟噶，你点解仲愿意咁讲？佢话 你作為咗佢話，因為自己做咗媽媽之後咧，你都感受到你同小朋友相隔異地，唔係一年，係幾年都冇見過，即係佢最重要嘅時刻佢都冇經歷過，佢淨喺度幫你照顧緊你嘅自己小朋友嘅時候，你都覺得作為一個媽媽嘅心態裏面覺得好似好辛苦，好似好唔開心咁，不如咁啦，我就俾你放假啦，你翻去睇下自己小朋友先啦。咁佢就而家就讓佢就可以離開香港，翻翻去佢嘅老家先。咁遲啲就翻翻嚟啦。咁我就覺得呢件事真係好人好事，因為而家直情聽到有好多嘅僱主可能星期六日咧，當個工人姐姐唔放，即係工人姐姐要放假嘅時候。你都唔会出街啦，你都冇嘢做噶啦， 唔好去噶啦，周围好危险啊！咁样， 我而家俾埋钱你啦，你唔好出街啦。咁讲，咁但系其实你俾咗钱佢啫，但系其实佢都要休息噶嘛。 系啊，吊颈都要唞下气啦。 佢都想有佢自己嘅私人空间、私人时间噶嘛。咁我觉得呢件事咧，真系好令我觉得伟大啊！呢样嘢系 系啊。咁如果大家遇到啲咩嘅好人好事嘅话咧，快啲上网留言话俾我哋知啦噃。 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够不懂节哀。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摧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幻象片片聚集，共你度每一秒是永生，编织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何近或远，仍流传这爱恋。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无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我错失。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 推翻。 张敬轩嘅新歌《蔡勒斯的爱》啊，继续我哋美健康康好人好事好心，你讲下大家啲 message。 系呢度有位听众，佢就话我就住喺咧乡郊地区嘅，因为咧工作太忙唔够瞓啊，有一日咧就大懵，将垃圾袋连同自己嘅手袋咧一齐掉咗落垃圾。 我都试过，我试过掉手机咯，系啊。 系啦， 跟住咧， 佢就唔知道原来咧个手袋里边咧有啲证件啊、银包啊、银行卡啊、工作证等等等等啦，仲有成几千蚊嘅现金啊。佢就话好彩咧清。清洁工人咧就发现咗，凭住咧手袋里边寄俾佢嘅信件咧，揾到佢，仲将所有嘢咧俾翻晒佢。咁呢位嘅听众咧，只系虚惊咗几日，就攞得翻晒咧所有嘅财物，令到佢由彷徨失望咧走咗出嚟。唔使拖住呢一个疲劳嘅身躯去保领一切嘅证件咁麻烦，佢就话十分感谢呢一位诚实尽责嘅清洁工人啦、 啊，超好啊呢一位清洁工啊， 系啊真系好好啊！另外我见到咧，即系网上面都有个短片咧，就系、是、警到咧就系、是、车 cam 嚟嘅，就两个小朋友咧、就突然间捐嗰啲车罅咧，咪过马路， 涉车罅， 涉车罅 啦， 系啊！但系谁不知道佢冇望清嗰条路、啊，有架诶电单车咧嚟紧咁， 风驰咁 驰嚟紧啊， 风驰电掣， 咁、那个私家车司机咧就见到嘅时候咧，个两个小朋友咧好似完全唔知，即刻向岸，吓到两个小朋友咧就 停一停。 停一停，好彩就下去，咁啊就电单车就过咗，佢哋先过马路。如果唔系就发生意外啦，真系。 系啊，呢啲即系捐车罅咧，真系实在太危险，要小心啊！ 公众开放多项设施，开放日将喺北角渣华道嘅廉署大楼举行，开放时间系7月9号、10号同埋17号、30号及31号，由上昼9点至到下昼5点或6点。市民將獲安排以導賞形式參觀多項廉署的設施，包括錄影會面室、列隊認人室、槍械設備和互動遊戲區等。每場導賞團約1小時45分鐘。公眾由即日起至到6月6日，可以透過廉署網站申領入場券，每位市民最多可以申請4張指定入場時間的入場券。如果申請數目超過限額，將採用電腦抽籤派發。廉署將在6月下旬透過電郵通知各申請人及發送電子入場券，未能夠成功申請者亦都會接獲通知。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同時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36点，跌333点。总成交7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0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11197点，跌25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0.4元，跌6.4元，盈富基金20.34元，跌2.8元，美团158.7元，跌9元，比亚迪股份258.4元，跌12元，京东集团204.6元，跌8.2元。长城汽车12.78元升9.6元，阿里巴巴84元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69.94元跌1.12元，吉利汽车14.36元升7.2元，南方恒生科技4.01元跌1.16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874，瑞士法郎8.125，澳元5.562。加元6.131，新西兰元5.06，欧元8.378，每百日元对港元6.1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8点，跌253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比上嘅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4美元，卖出1853.0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清水湾道跟珠柏途径，因为有交通意外，呢一段路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因为有交通意外，跟珠柏途径呢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稍为多车啦，经过请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住石角路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缓慢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呢一段咧，因为较早时曾经山泥倾泻啦，呢一个路段咧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请小心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湾柏丽湾五座、元朗公园南路九号、艺典居二座、粉岭雍盛苑、雍华阁、沙田新田围村盛惠楼、天水围柏惠豪庭七座、湾仔庄士敦道六十号嘉汇轩、香港仔华贵村华善楼、铜锣湾百德大厦 C 座、柴湾杏花村四十三座，同埋筲箕湾东屋苑东景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水务署推出咗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 2824-5000。 话你知， 作为系统管理员，在处理账户密码的时候，有啲乜嘢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在为唔同账户拣选初始密码的时候，应该每个账户都不一样。 而当要将密码通知用户的时候，寄出的电邮就应该先加密了。 然后应该要求用户在初次登入系统的时候，就立即更换初始密码。新密码不可以短过预定长度，以及需要包含大细街、数字等字符，同埋应该要求用户定期，例如每90日就更改密码一次。 身为系统管理员，仲应该预设自动暂停多次连续登入失败的用户账户添，咁样就可以阻止黑客想盗用其他人的账户而不停作密码咧。 而当账户操作被暂停之后，应该规定有关账户必须经系统或者保安管理员人手调整之后，才能够重新启动账户。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ybe 汤汤。 喂，今日有一个丧 B 就上咗嚟我哋 Maybe 汤江喎，系啊，吸血噶系嘛？ 系呢、這个就系方少聪，黎仔你好 ，Hello， 方少聪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就系之前食老丧 B 入边嘅华伦，即系嗰个道士佬啊， 你三个其中一个 咯，系啦， 系啊，吓呢、這个所以丧 B 都几得意喎，呢、這、一个即系剧种啊吓， 其实系都几得意，就系应该系 TVB 即系做咗几十年开台以嚟第一套以丧尸为主题嘅剧集嚟嘅， 或者主角啦，系啊，因为其实即系丧尸系即系嗰个主角嚟噶嘛，系嘛？ 系啊，之前咧有拍过嗰啲叫姜就吸血鬼啦， 咁 啊丧尸就 丧尸就哦，另外系喎系喎， 丧尸真系冇嘅，即系以丧尸为主题嚟讲。 嗯咁拍嗰阵时嗰个过程系点样嘅咧？ 其实大约呢一个拍摄过程都两年前啦，嗰阵时啱啱疫情开始，咁所以。嗰啲劇本咧，佢一開始都未係寫齊噶嘛，所以後段咧係有一啲真係關於疫情嘅劇情擺咗入邊，即係例如大家去買口罩啊，或者大家嗰啲隔離應該係點啊，所以都幾切合當時嘅社會咯。 啊！但係通常咧拍咗啲劇咧，要等佢上咧，其實等待嗰個過程都幾辛苦噶嘛。咁啊，奶仔真係咁難得擔正咁樣咧，咁啊等出街時，咁耐都未出嘅我仔，我 B B 未生出嚟。 催佢啊嘛！ 其實係好正嘅，因為呢套劇集咧，基本上拍咗大約九個月至一年咧，已經話出街啊。咁嗰陣時又好期待啦。咁我哋三個人亦都做咗一個食腦 channel 啦，即係進軍呢個 YouTube 界啊，咁樣諗住去配合。呢一个剧集嘅宣传啦，即系你睇电视又见到我哋，你上网又见到我哋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又唔知咩问题啦，所以又冇播出街啦。然之后咧，大约年零之后咧，又话播出街，甚至乎拍晒 promo， 跟住又话唔出街。所以今次隔咗两年咧，终于出街咧。其实我哋全部剧集嘅演员啦，或者我自己啦，都睇到好淡嘅。佢唔係真係 睇到好淡， 呢個好笑， 即係對狼來了啊！太多次化咗啦，係啦， 即係佢唔係真係出街咧，即係我唔係真係喺電視度見到，我都唔會話開心住。咁而家真係出咗街，咁反應都唔錯啊，咁都幾開心啊！ 咁啊都好啊，唔使 cut 五集。有啲人要 cut， 冇啲要 edit 咗五集，哇！嘥曬啲心機啊，係咪啊？ 都慘嘅，慘嘅，慘嘅。 但係我亦都上次我哋同阿何廣沛傾偈嘅時候，佢都講到咧，即係因為阿何廣沛同埋 Anno 嘅時候咧，之前佢合作過，咁你就係一個新，對於佢哋嚟講新鮮人嚟噶嘛。係 啊。 咁你同佢哋合作嘅時候點先？佢哋話好似大哥哥咁樣同你一齊教導一下咁樣喎，係嘛？ 佢哋直頭係兇過我添㗎，文拍之前，即係佢就好 nice 咁樣啦，即係我哋大家未合作過。咁我哋都知道咧，因為商業考量咧，我哋點都要 friend 啲嘅。即係如果你唔 friend 去做一個兄弟角色咧，啲觀眾會感覺到噶嘛。咁所以我哋三個人咧就約咗去行山啦。聽落去好似好温馨啊！ 你次次都係約人去行山噶啦。 因為行山地方， 因為行山就係一個識朋友同埋溝女最好嘅活動嚟。 識女朋友， 識女仔， 識女朋友。Sorry， 認識女性， 認識對方啦。因為行山大家都會一齊去經歷一啲困難嘅事啊，同埋你大家你離開唔到啊，一定會大家分享大家嘅價值觀，講下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哋三個人就約咗去行山啦。聽落去好似好温馨、好浪漫啦，但係其實對於我哋三個嚟講，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商業決定嚟嘅咯。咁但係行嘅過程，大家又真係幾啱傾喎，咁啊不知不覺間做咗朋友啦。 咁啊，因為咧，何廣沛都話咧。即係奶仔咧就好開心，好開心咧。有陣時咧，即係要撳一撳佢啊， 撳低少少， 瘋狂啊！係咪你有陣時要瘋狂嘅地步嘅咧？去到 後生會有咯，而家冇乜啦。 你而家都好後生啫，係嘛？ 我都卅歐啦。其實講真，三個人入邊咧，食老喪 B 三個人入邊，我就個角色阿華倫好似最開心啊，最被照顧咁樣啦。但係現實世界其實我喺呢一行嘅資歷係最耐啦，同埋年紀亦都係最大嘅。 因為你係考入訓練班噶嘛，係咪？ 係啊，因為我係應該早啊，廣沛兩至三期入完訓練班，我唔記得係第幾期啦。總之我諗我早佢都兩三年入行咁樣。 咁你哋三兄弟，你哋嘅角色分配係點咧？即係現實中你係大哥哥，咁另外兩位係點樣？ 其實喺現實之中，我又雖然個年紀係大哥哥啫，咁但係。我嘅喺朋友圈入面啦，即係我哋三個啦，其實嗰個 分的位置呢都是真的跟劇集幾類似的。咁即係譬如我哋而家一齊做一間 production house 啦，即係食老 channel 啦，佢同時 間，我哋開一間公司噶， 開咗間公司嘅， 咁堅，老細喎，老細， 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 ，CEO 方老闆， 唔係，咁就係幾得意，就係因為一套劇集，我哋逼住做朋友，咁啊兩年前拍咗套劇集，咁之後我哋又開咗 channel， 覺得都幾啱傾，大家嗰個價值觀啊理念都幾同，同埋咧。可能大家都開始踏入三字頭啦，我34啦 ，Anu 好似啱啱30啊， 哇佢都30啦， 好老噶啦佢， 我識佢嗰陣時廿零， 我哋三條友好老噶啦，望落去好似好後生嘅 都唔係啊，望落去你都好老。 咁我覺得大家啱啱30幾歲，可能係即係好似人生同一個嗰啲叫做咩啊，即係時間啊，同一個 stage， 大家都係想。做一啲嘢出嚟，亦都有一部分累積到嘅經驗，咁啊想做出嚟，所以就做咗呢個食路 channel 同埋 production house 啊。咁入邊咧，通常係牽頭嚟講都係郭子豪，雖然佢最細個，但係佢最多做生意嘅經驗， 同埋佢有啲領導嘅 才能嘅。 佢有嘅，佢有嘅，因為佢把聲沉啲啊嘛。大家肯聽多啲， 唔係同埋你見到佢佢副計咁樣，哇！即係你做嘢都有翻啲料到嘅， 即係佔你嗰個眼嗰個視覺俾。 因為我有一排咧，同佢都有食飯咧，就係、是、佢去參加比賽嗰一排，佢真係好 discipline 㗎，即係乜鬼嘢都唔食啊，淨即係爭啲呼吸吸啖氣都 暈嘅會， 都冇咁大啖啊，係就飲水咁樣咯佢。 我欣賞佢就係佢，可能大家就係、是。大部分時間睇到佢做 gym 嘅一面啦，但其實你一個健美比賽咧，你個人對於自己咁自律咧，其實佢做嘅事情咧， 各方面都 一定需極有個譜，咁所以佢對自己要求好高。佢喺我哋食老 channel 都會係負責做一個係推動我哋角色咯。佢對自己要求高。對我哋要求都高咁樣咯， 即係可以編你哋咯， 係啦。 但係兄弟即係嗰陣時就話，誒夾硬當 friend 啦。咁你真係 friend 咗啦，咁一齊做生意會唔會多拗撬咧？又 都會有㗎，即係另外又講埋啊何廣沛啦。何廣沛咧，其實即係大家睇到佢角色都係好靚仔啊， 乖乖仔啊， 好温柔啊，對女士好好細心， 好體貼㗎嘛。 即係呢啲就係女士感覺到啊嘛。我哋男士感覺到就係你唔好咁婆媽啦，大家你唔好咁拘泥啲細節啦。咁好多時就係我會同佢就係佢就會對啲喺我哋個 studio 度，啊你啲嘢擺好啲啦，你 我係執嘢嘅， 係啦係啊，佢會執嘢嘅， 潔癖 style 又未至於潔癖，可能係我嘅問題， 應該係你嘅問題， 我嘅問題，跟住可能有陣時係。我哋去拍一啲廣告，要安排一啲道具，佢就係要好多 research 啊，去做足調查先至買。咁我就會係同個導演講啊，你咩啱用，我直接去買。咁所以都會有呢啲位置，始終我哋三個人都係、那個成長啦，同埋教育程度都係好唔同。我最得意就係大家入嚟呢一個演藝圈嘅發展都係好唔同，但係我哋。走埋同一個點拍一套劇集，所以摩擦就一定有嘅。 但係嗱，藝人去揀一間公司，係咪對於即係你哋嘅生意嚟講，其實係容易啲？即係老闆可能嗰啲客户見到，咦，佢哋係 star， 容易啲俾錢咧？ 我基本上而家傾嘢咧，主要就係由我同阿郭子豪去傾嘅，因為傾嘢。即係都好多都係大家都係冇拘泥個小節，大家最緊要開心。但係通常傾完嘢之後咧，嗰、那個老闆咧就會將嗰啲 job 咧安排俾佢嘅主管去搞噶嘛。咁通常啲主管咧，即係都好多香港嘅女性都好出色啊，好多都係阿姐嚟噶嘛，係咪？即係譬如 marketing 咁樣。咁呢個時候我 就㧬阿何廣沛出去啦。 係啦、啊， 好嘢、 啊！我會 book 埋化妝，叫何廣沛著得光鮮，咁啊出到去等大家。开开心心，咁我哋又负责做嘢，佢又负责令到个客人开开心心，咁大家又开开心心。 即系佢系 PR 部门嘅总管，系咪咧？ 直头系 PR 啊 ，直头系 PR， 直头帮手搵钱，帮手对外咁样吓。咁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咧就搵到阿方少聪啦，阿奶仔啊 ，Milson 同我哋倾偈，转头继续倾啊。 我信为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滚，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 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自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误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 曾比特的呢一首我以为啊 ，Mike 啊，今日的嘉宾就是方少聪奶仔啦。咁喺 J2 咧，成日叫你嗰啲系咩野外定向啊？ 野外步出啊！ 系啊，通常咧，而家咧，我去一啲郊区啊，或者去一啲郊外嗰啲野，嗰啲叫做野外地方咧，啲人都会。跟我打招呼，因為喜歡一些野外活動的人都會有看我的野外部出一和野外部出二， 拍得挺好的，好像不是不像 TVB 裡面拍的， 因為我是比較亂說話嘛，平時 TVB 是少數一些那麼亂說話的人，但又被他在個節目裡面亂說話， 還有很多美女啦， 是啦，主要我想大家都是主力看美女，跟著不小心認識了，所以都要多謝那麼多位女嘉賓。 但是你的女嘉賓呢，個個呢去野外部出的時候，那些衫特別少布嘅，係你要求啊，定佢哋 夏天係嘛？因為夏天 活動水上活動冇理由咁包唔實噶嘛。 其實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好推崇一樣嘢，就係、是、咧，你係要安全同埋你揀翻適合嘅衣著。咁、如果你去行山嘅時候咧，你著一啲太密實咧， 棉襪。 系啦，棉襪係有一個中暑嘅可能性，係啦，咁啊好危險啊，咁所以咧絕對唔係我哋要求嘅，係佢自己去選擇咯。 但係好多女嘉賓咧，即係對於户外嘅活動咧，都係有啲抗拒，同埋又要保即係美白咁樣噶嘛。咁你點樣說服佢哋？喂，一齊去玩呢啲嘢啊！ 其實點樣說服佢啊？就我自己覺得咧，做一個節目咧，最緊要。就是要令個嘉賓開心同埋有興趣嘅， 即觀眾你唔使理㗎啦。 其實我真係唔理嘅，講真，講真，講真，我以前我以前做節目咧就係好理觀眾，我就係喺度諗啊，觀眾想睇乜，想做乜。咁可能有陣時咧，啱啱做主持嘅時候咧，可能太照顧觀眾咧，就會令到個嘉賓會覺得點解我好似嚟做嘢咁樣嘅？雖然我係嚟做嘢。但其實你野外步出你去玩不是應該去玩的咩？咁然之後我再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是你照顧觀眾，但係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觀眾，你唔會知道佢睇啲乜嘅。咁所以之後我就同自己講話，其實觀眾我真係理唔到咁多噶啦，我最緊要。 我控制唔到，但我可以控制到一樣嘢，就係我今日同呢個嘉賓去行呢一個山，我哋嗰一日係咪好真實，同埋係咪真係好開心呢？咁我會覺得，如果當你拍一個節目，嗰個現場氣氛好開心、好真實嘅話，就算你個節目咧睇出嚟冇咩好誇張嘅話題咧，觀眾會感受到嗰種真誠， 即 係 睇得舒服，睇得舒服。係咪已經兩輯嘅啦？已經 係啊，兩輯嘅啦。如果再拍呢個野外部出三嘅話，我都唔知道可以去邊度。之前咧，阿思君大佬咧就話：喂，奶仔，不如開呢個野外部出三啦。我話：哇，大佬，香港其實你基本上 仲有好多嘅， 我都拍咗三十幾集嘅啦。係 啊，仲有好多，我係阿力仔嚟嘅。 跟住我又同佢講話。如果真的要野外部出衫咧，香港真的未必搞得掂啊！跟住佢话冇问题啊，去第二度 咯。去第二度咯， 咁啊好期待。 跟啲港姐去第二度。 即系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可以即系有啲报道，俾啲压力佢啊。 喂，另外仲有个节目系已经拍咗六月会出街，又系 J Two。 系啦，呢一个节目咧就系由我奶仔啦，同我朋友第一次咧即系好开心咁样喺 TVB 度做监制做嘅一个节目，叫做《贫穷限制想象》啦。咁呢个节目嘅主题就系由我。这个屋村仔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没什么钱的香港市民就去看 的香港市民 直头穷啊我都对自己讲了好说话直头穷啊咁就去體驗一下香港一啲奢華嘅活動，即係譬如香港一啲究竟總統套房係點樣嘅咧？究竟啲人玩古董可以幾貴啊？同埋如果喺香港買一隻遊艇係幾多錢？等等等等。 哦，咁幾得意喎！反而我想知喎呢啲， 所以就係即係野外步出就可以應付到中意野外嘅朋友。而今次貧窮限制想像咧，就希望有一啲中意舒服啲啊、奢華啲嘅人咧，就可以睇 買遊艇。我知道，因為我 friend 买过咧，你原来系可以咧将佢个艇咧，我要试游艇咧，试九啊几次都仲未买嘅。系你可以试好多款， 因为好紧要噶嘛。如果你买咗架坏嘅游艇，你好麻烦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喺呢个节目入边，即系希望由我呢一个即系穷人啦，去带住一个去挑战佢哋噶。即系喂，你买架游艇，讲真，你系咪识女仔啊？系咪话点样啊？咁但系原来当中系当中唔系嘅，即系当中就系话原来每一种奢华活动咧，有佢哋嘅文化，有佢哋知识，同埋就系、是。会带俾佢哋除咗奢华以外好多嘅知识咯。 哦，咁咪六月有一睇噶啦，系嘛？ 系啦。 叫咩名话？ 贫穷限制想象。 OK， 今日唔该晒方少聪奶仔 ，thank you。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之中，其中两名被遣返的男子郑子豪和廖子文，涉及2019年在湾仔的汽油弹案。他们和另外两人郑俊和李威龙，早前承认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区域法院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7月16日，以索取各人心理和背景报告，期间各被告继续还押。案情指郑子豪和另外一名男子邓启贤在2019年9月30日晚上进入金乐大厦，警员其后持手令进入单位搜查，当时郑子豪身处睡房，李威龙和廖子文从另一个睡房爬出窗外，逗留在檐棚位置。警员搜出半制成的汽油弹、防毒面罩、冒牌、无线电、通讯器具等。邓启贤亦都涉及十二港人案，他是本案被告，仍然在内地服刑。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等五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和基金秘书被票控违反社团条例，指他们没有在指定限时之内为基金注册，案件上就提堂，六人全部否认控罪，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8月审前复核，9月19日审讯。控方透露，审讯将会有17名证人和呈交10箱文件，辩方就预告会就基金是不是属于社团提出法律争议。 五名信托人仲包括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学者许宝强同埋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全票控罪指五人同埋基金秘书施成威，2019年7月16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嘅本地社团干事，冇喺指定限时之内遵从社团条例嘅规定。天主教香港教区表示，今年唔会再办六四追思弥撒。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基于前线同工和部分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对于举行这项活动是不是触犯正在实施的国安法感到顾虑，因此不会举行追思六四弥撒。教区提到，按照天主教信仰，纪念亡者可用不同方法，舉行弥撒是一种方式，在私下或者小团体之中为亡者祈祷亦都非常有意义。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曾经在去年6月4日在七间天主教堂舉行追思亡者弥撒。英国有电视台发布照片，报称首相约翰逊在封城期间在唐宁街聚会饮酒，再次引发争议。电视台发表的四张照片声称是在2020年11月13日约翰逊在首相府出席一名员工的离职派对时拍摄。他似乎高举酒杯，旁边的台有酒樽和酒杯，照片之中还有其他人。英国广播公司说，照片之中至少一人已经接获定额罚款通知书，但是约翰逊没有。有反對黨已經致函獨立調查警察行為的辦公室，要求作出調查。英國倫敦警方上個星期證實，有關首相官邸涉嫌違規派對的調查已經結束，共發出126張罰款通知書，約翰遜收到一張50英磅的罰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1点，跌428点，总成交金额81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6点，跌3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8跌9蚊，美团156.6跌11.1，盈富基金20.24跌3.8，比亚迪股份255.4跌15蚊。京东集团203.2跌9.6，长城汽车12.5系升6.8，阿里巴巴83.5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69.54跌1.52，吉利汽车14.2升5.6，中国移动52.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75，瑞士法郎0.966，加元1.281，人民币6.677，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8点，跌253点。港金报173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87美元，卖出185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跟住柏图径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啦，已经系取消咗，嗰度嘅交通回复正常。咁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龙凤街有道路工程，沿住龙凤街去圣母医院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入慈云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对面嘅支路，咁要改经沙田。 明凤街等的街道，揸车朋友去到附近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安乐路因为渠务急修，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线和快线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的协和街近住晓光街来回方向都有些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月华街和高雷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宝奇利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次咧，小明就交作文啦，其中一句就系咁写嘅。我妈咧系一个70岁嘅年老妇人，咁啊老师睇到啦，就圈住年老呢两个字，一边写多余。小明第二日就改咗篇作文，又交俾 Miss 睇咯。Miss 一睇就呆咗，因为小明写我妈系一个70岁多余嘅妇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CIBS 开咪真 系 好正㗎。 哎呀，知道晒啦，政府资助你做电台节目㗎嘛，想申请呢就上 CIBS.LTHK.HK 度填表，想咨询呢就打2331-2334，6月2号下昼5点半截止㗎嘛，我知道晒啦。 仲有㗎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号俾你。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L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喂，点解你呢排好似唔同咗咁嘅？ 哦，靓仔咗呢样嘢系学唔到嘅，但仲有好多知识可以学习嘅。 例如有啲咩啊？ 例如有个网页唔知有性格，入面嘅节目重温仲包罗万有，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环保都有。 边个网页咁有性格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文教组网页艺文一格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小姐，大小姐，息怒啊！系超 B 佢系有毛有翼晓飞啦，但系大小姐你千祈唔好嬲佢啊！ 哇，超 B 真系唔似25岁喎，好有文道。 哇，你系佢一倍啊！ 超 B 你系唔可以放佢嘅，佢而家就好放肆嘅，话俾你听，你嘅人咧，最多净系冇声出就搞到我。 唔好咁啦，奥利， 死嘢啊！ 等我运佢去柴房磨谷啦。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咪咪、罗敏庄、阿土、 美食康哥。 而家咧即系晚市开翻咧，有一个嘅餐厅咧系经常都排晒场嘅，呢一个地方咧。是香港人好中意去打邊爐。 哦，係啊， 火鍋店真係好勁， 火鍋店 真係真係好犀利。 但係其實我哋做gym界咧，即係打邊爐係一個大忌嚟嘅，因為所有嘅 fat 啊，所有啲嘢啊，全部都係起曬度啊。 咁我可唔可以去到嗰度淨係食菜，即係或者都冇咁油膩嘅嘢？ 咁你自己幾雜菜食啦， 一定都可以。咁但係你有個 sauce 噶嘛，你有個混醬噶嘛，個混醬已經係好大鑊噶啦。 同埋而家咧嗰啲即係火鍋店咧。實在嗰啲醬料嘅數量係多到咧，你所有無論係日式啊四川式啊，全部好多 四川先多油啊，同埋嗰啲同埋好食嗰啲嘢，全部都係咧。肥利嘅，譬如嗰啲响铃啊，又系炸嘅，有一个咪有一间嘢咪整嗰啲油炸鬼，中间酿咗啲嘢嘅， 系啊系啊系啊， 哇，那個好食到爆，但全部都是肥你的。 是啊，同埋好多時咧打邊爐咧，你未齊人啦，嗌啲小食啦，全部都是炸嘢嚟嘅。 係啊，同埋咧我自己打邊爐咧，我的習慣咧係我所有嘢未嚟咧，我都一定要去出去畢咗個醬先嘅，因為我覺得個醬咧係靈魂嚟嘅，即係除咗湯底以外咧。个酱就系个精髓啦，即系你点样沟到个酱好味咧，系好重要嘅。最近我喺网上边就睇到有一个嘅即系网民啊，佢就话女朋友有一个行为咧，佢自己接受唔到，仲大嗌非常核突。佢就话咧，佢同女朋友去即系打边炉啦，咁食到中间一半嘅时候咧。个女朋友突然之间将自己前面嗰碗咧沟咗汤同埋沟咗即系啲酱料嘅嗰碗嘢啦。倒翻落去嗰一煲佢哋打紧嘅边炉入边， 喺街度， 喺出边嘅， 好核突。 佢就问：你做咩啊？你点解要咁做啊？佢话：有咩问题啊？都系我食噶啦，我平时都系咁做噶。 哦，喺街度就唔会，我屋企会。 嗱，因为我哋呢度三个咧，有一个人系会咁做嘅， 我 哋吓癫咗啊！ 嗱，我屋企咧，因为我首先第一样嘢，我嗰个酱咧，即系嗰啲咩沟豉油啊，嗰酱咧，我系有个碟仔装住嘅。咁我食緊個碗嘅時候呢，咁你知啦，譬如我好鍾意食嗰啲咩響鈴啊，或者嗰啲咩枝竹呢， 全部索湯㗎嘛。 好索湯㗎嘛，咁你擺落個碗嘅時候呢，哇好多湯喺度喎，咁你冇理由食食下成碗，成個碗都係湯㗎嘛，咁我就會將啲湯倒返落去。 你唔可以倒落去個洗手盆或者係個洗手間嘅咩？ 唔係，咁你唔好浪費㗎嘛，嗰啲湯咪精華。 嗰啲湯唔係精華嚟嘅，嗰啲湯係你自己有口水味啦，係有你嘅醬料啦，你倒返落去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個煲。 但我重新先，我講緊嗰樣嘢咧，打緊邊爐嗰樣嘢咧，唔係同哇一大班朋友咁樣。 你係咧，個命死咗啦！只係烹你出街，你咁樣做。 只係你會平時 同你嘅愛人啊嘛。 係啦，都會咁樣先至會咁做咯。 你真係即係。 咁點解唔你直接攞嗰碗湯嚟飲咧？ 咁又唔飲？ 乜嘢？你咁樣溝落去，因為你其實有好多口水噶嘛，即係你食唔完，跟住擺翻去浸翻嗰個湯。 我嘅 總之唔係好衞生。 我嘅理論咧就好似即係我自己食嘅時候都唔會落公筷啦。咁我嗰個筷子都好口水個窿，咪擺落去夾嘢食都口水窿。 我理解唔到喎、 啊。其實啫，好彩有你咋肚。 係啊。 如果得我同阿超 B 兩個喺度， 你會質疑自己咪唔正常、 啊？我淨想殺咗佢啊！屍橫遍野啊！淨係。Take down all my sorrow, put that on the beat. Take down all my sorrow, put it on the beat. I know by tomorrow, you'll come back to me. If you're not back tomorrow, what will be will be. We will be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Keep me high, high, high, keep me low, low, low.Tomorrow, then you're gonna see. You turn to do the dancing. Now you can dance for me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Take me high.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o, treat me like a yo-y To be high, high, high, to be low, low, low. Pull me in, in, in. Let me go, go, go. Say goodbye, bye, bye. Say hello, low, low. Treat me hard, hard, hard.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Treat me like a yo, yo. Mika 的新歌 YoYo。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细妹在一间地产公司做一个文员仔，这份呢是她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她跟我说，公司有一个上了年纪五十多岁的高级男经理，说话呢很鬼猥琐的，她说亲嘢都令到女同事超级尴尬。喂妹啊，咁佢有冇对你做啲乜嘢，或者讲埋啲衰嘢咁样啊？ 咁佢又暂时未对我讲过啲衰嘢嘅，不过咧佢一得闲啊就聊啲女同事啊，例如咧佢会无端端同个女同事讲：， 你把声咧都好风骚喎、啊。哇，可以兼职做嗰啲吓色情电话，赚到啲外快啊嘛！ 又有个女同事咧买啲蕉翻嚟请大家食，佢见到咧、就咁讲啊！ 哇，有买蕉翻嚟啊！哎，我最中意睇人哋食蕉噶啦，啊，真系令人有无限遐想嘅。 佢把口咧唔收噶，仲以为自己好趣致啊！有一次咧，有个女同事咧个妈咪嚟接佢放工。那个会所经理啊，第二日就同个女同事咁讲啊。 喂喂，你妈咪呢可能系我嘅初恋情人、啊，我哋咧都好似有偷食过禁果嘅，你明我意思啦。 哇，啲咁嘅人咁样嘅，真系离晒谱啊！咁我咪同阿妹讲咯，呢啲人咁肆无忌惮咧，迟早啊会杀到你身上噶。我教佢点样去对付呢一啲猥琐嘅男人。终于阿妹咧就用我教嘅呢一招 K.O. 咗呢一个咸湿衰经理啊！ 今日啊，我喺度影印文件嘅时候咧，那个经理啊走埋嚟讲埋啲猥琐嘢啊！我咧就好镇定咁望到佢实一实，然之后好用一啲好严肃嘅语气同佢讲。即系点啊？即系点解？我唔明白，你解释俾我知啊！又或者你举个例子话俾我知啊！我真系唔明你讲咩。结果我就系咁追问佢，搞到佢咧冇瘾咁样走开咗啊！ 呢啲咁嘅猥琐经理咪同佢啲露体狂似，你越唔惊佢，佢系越怕噶嘛！我啊同阿妹解释，个经理咁嘅行为咧，其实系属于办公室性骚扰噶啦。你哋唔投诉佢，等于纵容佢继续咁样做啊！ 阿哥啊，那个咸湿经理咧调走咗啦。 吓，恭喜你、啊！ 但系咧调走佢嘅原因就唔系因为佢性骚扰，系因为佢交唔到数、哦，公司嫌唔佢业绩差啊。 挂住讲衰嘢咁交唔到数咯，我估调走佢啦，咁啊好啦。嗱，你记住啊，以后遇到啲咁嘅猥琐佬、咁嘅衰嘅情况咧，要大胆表态，唔好怕佢，千祈唔好逆来顺受啊，知唔知啊？ 知道。 双眼中困起几多堆破梦，呆望着我透露沉痛，像幻梦落入现实，梦变空。若是现在步伐渐沉重，盼你察觉我这心跳动，太 牵动春天，赶走着秋冬，默默地让愿望共抱拥，替你擦去每份怨，给你心里一切梦，温馨在心中，缤纷在天空，但愿莫为旧事泪暗涌。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角色 系，我哋每人讲一次。嗱，我讲先，爱情， 爱情， 爱情， 哇，真系都零舍， 你好冇，好冇灵魂啊！你对呢个爱情 代表咗佢而家嘅关 系，个 status 系 爱情。 唔系，而家成日睇嗰啲标咧，我唱。由始至终，你唱嗰啲咧，你记唔记得？弹琴嗰、那个， 我见到 上咗路啊，睇到啊， 上咗路我睇啊，系啊。 系听众嘅选择有好多啊，譬如有原来他不够爱我啦，或者系古巨基嘅恋无可恋，亦都有容祖儿嘅痛爱，或者系不要惊动爱情啊。 系呢度都有人拣啊，恋爱预告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啦，没名份的浪漫都有人拣啊。 但亦都有人拣咧呢一首经典作品， 世界末日到了吗？问我终结会如何？真系写得非常之好。 呢、这个前奏已经好中意， 系啊， 嗰个太阳慢慢升起上嚟啦， 要砸落你屋企， 太阳砸落你屋企， 世界末日我真系，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到了吗？问我终结会如何？ 海天一色似赤火，烈焰中只得你我，最美丽亦最赤裸，两颗心最后消磨，好比火花满天飞波。爱无限美，无限你，无限我，再凝聚似天际的银河，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愿意莫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得你苦祸，像这宇宙邂逅，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为什么世界末日到了吗？别理终结会如何，不必想得那么多，但愿这刻不错过，你这夜下了金锁，但我不怕被蹉跎，真心中可某天冲破。爱无限是无限是无限错，你才是我想要的负荷，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愿意莫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得你苦，像这宇宙邂逅，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为什么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得你苦，像这宇宙邂逅， 由今日开始，我决定唔会再同阿超 B 去打边炉。 都系咁，唔可以同佢 share 嘢食啊！ 唔系，我同你都唔会咁样做。 突然间同阿土呢两个咧个思想好近啊， 系， 我从来未试过咁 agree 对方啊。 好似佢散发咗啲汁出嚟， 但佢咩都唔食噶，你食晒你变肥仔。 我唔同啲唔想同你打边炉， 超 B 要弹开啊！喂，明天再见啦，拜拜。 Bye.